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78集。1894年10月初十是慈禧太后的60寿辰，在她50岁生日时，正值中法战争时期，形势严峻，没有能好好的庆祝一下，因此她就准备在60岁生日时好好的举办一次大庆。为此她提前一年就任命李亲王世铎为万寿庆典的总办，到处搜刮民脂民膏，积极操办准备。虽然李亲王是名义上的总办，但是一切主意还是出在慈禧太后的宠儿李莲英的身上。因为慈禧太后曾经传阕各部，在万寿节期间，内务府统一由李莲英指挥，整个万寿节的安排部署也都是由李莲英设计督办。李莲英也想乘万寿节之机显露一下他的才华，并借机敲诈勒索，中饱私囊。然而正当李莲英兴致勃勃为慈禧太后60大寿大张旗鼓地做准备的时候，有一天却突然发现慈禧太后对着一张电文呆呆地发愣。敏感的直觉告诉李莲英，准是又出什么事儿了。不错，是出大事儿了。电文是李鸿章从天津发来的，文中写道：日军袭击崖山清军，光绪皇帝已代表清政府向日本正式宣战了。中日开战是从朝鲜事变最先引起的。这年春天，朝鲜发生了起义，并且打败了镇压他们的招讨使洪启勋。朝鲜统治者惊慌失措，就请清政府驻朝鲜的商务总办袁世凯转达北洋大臣李鸿章，请中国出兵援助镇压起义。清政府于是命李鸿章全权处理朝鲜事变。李鸿章于是命令直隶提督淮军将领叶志超、太原总兵聂士成率淮军四营赶赴朝鲜，于5月初9全都到达朝鲜，在汉城西南150余里的崖山屯兵。日本自从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，力量迅速壮大，这时候已经把侵略矛头指向了中国和朝鲜。就在中国出兵赴朝的同时，日本内阁也决定出兵朝鲜，并且由日本驻天津领事通知了李鸿章。日本领事对李鸿章说：日本政府为保护朝鲜通商口岸的日本侨民，已决定出兵朝鲜。李鸿章回答：中国出兵是专为朝鲜剿匪的，不进入汉城，也不到通商口岸，日本政府没有必要出兵朝鲜。日本领事说道： 兵已经派出了。 如果只是为了保护商民，日本政府切不可多派。而且，朝鲜政府没有邀请你们，你们的兵也不能进入朝鲜内地，否则，中国与日本军队相遇，可能发生矛盾。 李鸿章警告这位日本领事。但是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方针已定，在中国出兵以前就命将领出师了。在中国军队到达崖山之前两天，日本驻朝鲜公使大岛圭介率着400名海陆军士兵闯入汉城，其大队人马陆续进发。到了5月12日，入朝的总兵力已经达到8000余人。清政府和朝鲜政府在这期间曾经多次与日方交涉，然而并不奏效。李鸿章只好派丁汝昌率军舰数艘前往仁川，以助军威。日本蓄意决心挑起中日之间的战争，于6月23日在本岛附近悍然向中国派往朝鲜的运兵船英国商轮高升号袭击，致使中国官兵871人遇难。6月27日，日军又攻击崖山清军，聂士成败走，叶志超见死不救，逃往平壤。日军袭击高升号运兵船和崖山清军的消息传到国内，群情激愤，纷纷要求对日军予以痛击。而朝中大臣也纷纷上书光绪皇帝，要求对日宣战。光绪皇帝不顾慈禧太后的反对，毅然决然在7月1号正式向日本宣战。日本也于同一天向中国宣战。慈禧太后拿着李鸿章的电文，不禁唉声叹气地说：“ 哎呀，难道我的命竟是如此之苦啊？五十整寿，由于中法战争没有好好的过一次，这60整寿，还要因为战争不得好过吗？” 老佛爷，这说的什么战争啊？ 李莲英战战兢兢地问着。 中国和日本于前天同时宣战了。 什么？老佛爷不是在一直反对中国和日本开战吗？ 李莲英吃了一惊，以前他也听说过中国和日本正在朝鲜发生争执，没想到战争竟然发生得这么快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慈禧太后的万寿庆典还得想办法继续进行。 哎，小李子，你说这日本也太可恶了，竟在崖山袭击我们的军队。这一来闹得民怨沸腾，要求抗战的呼声日高，再反对呀，也是无济于事啊。 老佛爷，总得想个办法制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才行。老佛爷的50庆典就那么凄凄凉凉过去，如果60庆典再不好好过一下，也太让人觉得伤心了。 可事到如今，又有什么法儿呢？ 战争打起来，要由谁来负责？ 李鸿章是陆海军大臣，当然由李鸿章来负责呀。 老佛爷对李中堂有那么大恩典，李中堂不会不听从老佛爷的指示吧？ 当然听从我的指示，这封电文就是来征求我的意见的。 如果让李中堂先退让一下，日本大概也不会那么无理的得寸进尺吧。 我想啊，也不会。 老佛爷，再说李中堂是老佛爷您的人，仗打赢了是皇上的功劳，可是一旦打输了，消耗的是老佛爷的力量，名义上受损的也是老佛爷，不知老佛爷想过这些没有啊？ 哎，说的有道理呀、啊。照你说来，是先要李鸿章对日本妥协退让，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，对吗，小李子？ 哎，奴才只是点到为止，具体大主意还是要由老佛爷您来拿。不过奴才总觉得，避免和日本发生战争，不但是老佛爷六十万寿之福，也是天下万民之福啊。 嗯，让我好好再想想。 慈禧太后说着，不禁皱起了眉头。想想李莲英说的，也不无道理。自己的五十整寿没得好过，六十整寿再不好好过一下，让人心里觉得呀，着实不得劲儿。人生能有几个花甲之年？再说了，光绪皇帝力主对日主战，依靠的还不是海陆军大臣李鸿章的兵力，而李鸿章是属于自己的人。仗打赢了，提高威信的是他光绪皇帝，而自己的威信却要受到大大的损害。这在以后的宫廷斗争中，对自己来说可不是一件好事。而一旦仗打输了，消耗的也肯定是李鸿章的兵力，这对自己来说呀，无疑也要失去一大政治资本。而唯一可行的办法，只有让李鸿章设法求得对日本的妥协，避免事态进一步激化，哪怕答应那些屈辱的条件也在所不惜。想到这儿，慈禧太后喊道： 来人呐，电告李鸿章，设法对日本妥协，保存实力。 然后又转身对站在一旁的李莲英说： 六十大寿的各种准备照常进行。 是，奴才遵旨。 李莲英高兴地答应一声，不由得一阵阵心花怒放。只要万寿节准备照常进行，我就可以借机打捞一把。地方的督府大员和各州府的高级官吏，以及朝鲜各部的各级官吏们，听说慈禧太后的六十寿辰大庆照常进行，不顾当时中日战争正在紧张地进行着，为了讨得慈禧太后的欢心，争奇斗艳地向慈禧太后恭送各种寿礼，妄图博得慈禧太后的青睐，以求日后得到高升。却说呀，吏部有位王大人，有心想在慈禧太后六十大寿送上一件像样的礼品，但是想来想去啊，也没想出个究竟送什么好。跑了几家中国商行，也没有找到一件合一的礼品。这一天，他漫无目的地来到一家英国商人开的怡和商行，随便浏览着货柜上的各种礼品。忽然，一台西洋自鸣钟吸引了他的视线。这一座钟制作极其精巧，钟上有一个精巧的西洋阁楼，通身用黄金和宝石制成的。王大人正在目不转睛地欣赏着，忽然那钟内响起了叮当的音乐响声。原来这是在打点儿。只见阁楼里的小门 自动打开了，从里面跳出一个黄头发、高鼻子、蓝眼睛、歪戴礼帽、身着西服的小机器人。这小机器人双膝跪下，两手高高捧着一个条幅，徐徐展开，上面写着万寿无疆四个大字。等报完时辰以后，小机器人又自动卷起条幅退回阁楼，真令人有巧夺天工之感啊。 啊，太好了， 王大人看了以后情不自禁的大喊，先生您要买吗？商行里一位英国雇员听见喊声便走过来，用生硬的中国话向王大人问着。 啊，是啊，这台自鸣钟需要多少钱啊？ 10万2白银。 啊，这么贵啊？ 这不算贵，先生。这雇员仍然用生硬的中国话向他解释，这是我们老板专门请人为你们的皇太后60大寿专门制作的，而且只做了这一台。您看，这阁楼是用黄金制成，上面镶嵌的是宝石，还有这机器人也是黄金制作，再有这万寿无疆的祝福语，你们的皇太后见了一定会非常欢喜。如果是当官的，作为寿礼送给皇太后，她一定会得到高升。 看来这雇员对中国官场的一套还是比较熟悉的。 这几句话算是说到王大人的心坎上了。自己造寿礼送给慈禧太后，不就为了求得高升吗？如果真能博得慈禧太后的欢喜，使自己获得进一步高升，那花10万2银子也值。王大人刚想对雇员说准备买下来，可是转念一想啊，要是慈禧太后不喜欢，那这10万2银子不是白花了？能事先探一探慈禧太后到底喜欢不喜欢就好了，可是向谁打探呢？王大人咕噜一下眼睛，随即计上心来，他想起了李莲英。 这李莲英是慈禧太后跟前的大红人，向他打探准没错。 这时候王大人装出了很为难的样子，对这位雇员说， 可是要是我们的皇太后不喜欢，那我的这么多银子不就白花了吗？ 哦，先生，我可以向您保证，你们的皇太后一定会喜欢的。 我可说不准啊。要不这样啊，我先给你500两银子，你让我把钟先拿回去让人打听一下，如果我们的皇太后喜欢，我再回来向你付钱，如果不喜欢，我再给你退回来啊，那500两银子我也不要了，你看怎么样啊？ 要是你不回来怎么办呢？ 这你可放心，我在吏部工作，这是我的地址，以后有事啊，可以按照这个地址找我。 哦，先生，这个我可做不了主，您先让我和我们老板商量一下。 雇员说完就走到里面了，一会儿出来以后对王大人说， 那就按你的方法办吧。 王大人抱着自鸣钟从颐和商行出来以后，便径直向李莲英的住处奔去了。见了李莲英，兴致勃勃地说， 总管大人，您看微臣如果把这台自鸣钟作为万寿寿礼送给老佛爷，那老佛爷会喜欢吗？ 李莲英没有回答他的话，而是答非所问，你这是在哪儿买的？ 颐和商行。 花了多少钱啊？ 价钱10万两，不过我恐怕老佛爷会不喜欢，所以就先花了500两银子报出来，让总管大人过过目，看老佛爷是不是喜欢， 如果不喜欢，我还可以把它退掉。 李莲英看了以后，打心眼里喜欢这件东西。他本想说呀，老佛爷也一定会喜欢，但是话到嘴边又收回来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发财的机会又到了。于是啊，装出了一副很关切的样子，左瞧瞧，右看看，又审视了一番，然后摇着头对王大人说：“这小玩意儿啊，是挺讨人喜欢的。不过王大人，您是否想过，这万一机器人失灵了，怎么办啊？跳出万寿两个字还可以，一旦只跳出三个字，就失灵，不就成了万寿无吗？这可是犯禁的事儿啊！老佛爷不怪罪上客，万一怪罪下来，王大人，不要说您这顶带花翎保不住，就是性命，恐怕也难保啊。这是生命攸关的事儿，还是请王大人再仔细斟酌一下为好。” 是啊，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？ 王大人听了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，并对李莲英感激涕零， 还是总管大人想得周到，不然的话，我这条小命真有可能给白白搭进去啊。 王大人没办法，只好自认倒霉，白赔了500两银子，又把这台西洋自鸣钟退回了伊和商行。可是这消息已经传开了，这座钟虽然制作精巧，造型美观，可是这样一来，谁还敢来买呢？一直到万寿节将近了，这台自鸣钟就摆在伊和商行的柜台上，一直无人问津。颐和商行老板呢，本以为可以用这台自鸣钟大捞一把，没想到出了这个波折，急得团团转，也是无济于事。然而李莲英却对这台自鸣钟打起了主意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